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食神和九彩神女缓缓推出双手，他们手掌中那枚能量球渐渐靠近，能够清晰地看到一道道彩色电光在两个光球之间激荡，他们似乎在相互排斥着。食神和九彩神女脸上都流露出了些许痛苦之色，但他们的双手依旧在稳稳地向彼此靠近。眼看着两枚能量球越来越近，他们之间激荡的电光也变得越来越密集了，剧烈的能量波动甚至令外面那层金色光罩有些摇摇欲坠，忽明忽暗起来。唐昊攥紧了拳头，在心中疯狂地呐喊着， 一定要成功啊。 终于，那两枚能量球就在唐三身体的正上方，准确地说是正对着唐三心脏的位置。那巨大的伤口轰然合拢，顿时无比闪亮的光芒就那么在食神和九彩神女之间迸发开来。那是一道强烈的白光，光芒迸发之间，照耀的两个降临之神的身体都变得虚幻透明起来。白色光柱轰然而下，重重地轰击在唐三胸口上的巨大伤口之上。唐三的身体在白光照耀下剧烈地颤抖起来，身上的每一块肌肉都在急剧的痉挛之中。一道道白色蛇电从那白光落下的位置四散分开，蔓延在唐三身体的每一个角落，无与伦比的庞大能量在空中凝结。唐三胸前的伤口处金光隐现，原本封死的经脉似乎畅通了，金色的血液飞溅而出。那血液只是溅起了一瞬就被白光所吞噬，再也没有人能看清楚那伤口处的情况。唐三整个人身上都蔓延上了一层奇异的白色光彩。食神和九彩神女都是眉头紧皱，他们的双手已经被白色光芒完全渲染，能够清晰地看到食神这边一圈圈黄色光环不断从他脚下升起，再朝着上身凝聚，最后输入到双手中。而九彩神女那边只是光芒变成了九彩，也在同样的不断进行能量输出。毫无疑问，这白色的光芒就是先前奥斯卡和宁荣荣所说过的复活之光。这复活之光坚持的时间越长，唐三复活的机会也自然就越大。果然，在那白光照耀下，唐三胸前伤口处的肌肉开始快速地收缩起来。首先出现收缩的并不是心脏位置的致命伤，而是另一处被罗刹魔镰刺穿的伤口。那道伤口剧烈的扭曲蠕动着，一丝丝紫黑色的气流渐渐被逼了出来。当那紫黑色气流与白光接触的时候，外面的众人似乎都能够听到凄厉的尖叫声，那叫声正在一点一滴地消失着。也就在这个时候，先前小舞体内已经消失的冰冷突然毫无预兆地在一瞬间奔涌而出，哪怕是以小舞的意志力，也在这突如其来的剧烈痛苦中险些心神失守。这突如其来的极致寒意中充斥着强烈的杀戮气息。为了不让自己痛呼出声，小舞快速地后退一步，抬起右臂一口咬住，整个人的身体剧烈地痉挛着，拼命不让自己的声音发出，他绝不允许因为自己而打扰到唐三的复活。伴随着那冰冷狂流的出现，不论是小舞还是其他人都没有注意到一层淡淡的红光从小舞脚下悄然蔓延开来，融入到这嘉陵关元帅府的议事大厅地面之中。渐渐的，这红光扩散开来，小舞也一直在承受着那恐怖冰冷的冲击，但是在议事大厅外面却出现了变化。此时所有的天斗帝国百万雄师都在朝着元帅府的方向默默祈祷着，他们突然看到从元帅府这边升起一道红光，那红光并不算十分强烈，却将元帅府内的议事大厅完全笼罩在内。 你们看，那是什么？还用问吗？一定是海神大人要复活的先兆，赶快为海神大人祈祷吧。海神大人为帝国付出了那么多，我们一定要虔诚地为他祈祷，这同样也是为了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亲人。 也在这红光刚刚将议事大厅笼罩的同时，议事大厅内那原本笼罩着奥斯卡、宁荣荣和唐三三人的金色光罩轰然破碎，澎湃的神力波动瞬间充斥在大厅之中。 不好！ 大师和唐昊同时骇然色变，周围的一切此时都已经变成了白茫茫的。他们想要出手，可是都发现自己的身体在那白光之中竟然无法动弹，甚至连身边的人都看不到。小五也是大吃一惊，但奇怪的是，他发现自己心中似乎并不担心，只是那恐怖的杀戮寒意却依旧在疯狂地冲击着他的心。小五的牙齿已经深深地咬入了自己手臂的皮肉之中，说什么也不肯发出一点声音，任由那寒流在体内肆虐，他心中依然是在不断地祈祷着。金色光照被破，就意味着奥斯卡和宁荣荣已经没有一丝多余的力量去控制那光照，保护他们的气息不外露了。大师和唐昊都担心这边的能量气息外露可能会将比比东引来，可这白色的光芒却丝毫无法突破刚刚在议事大厅外面形成的那层红色光照，被完全压制在内了。武魂帝国大营，端坐在帐篷内，比比东正在缓慢地修补着自己的神魂，他所受到的伤势是任何人都想象不到的。其实在他色厉内荏地杀死唐三后，在空中爆发出的能量几乎是凭借着最后一点神念进行控制的。那个时候如果天斗帝国这边的强者暴起攻击，说不定真的有可能击杀他。但是比比东掩盖得实在是太好了，他以给大师面子为由，带着千仞雪和胡列娜返回营帐之中。在那个时候他已经感觉自己的神魂快要崩溃了，唐三临死反噬发动的神魂攻击太恐怖了，比比东的神魂本来都已经被他击溃了，是他凭借着自己的第二武魂，也就是现在的第二神魂，才勉强将自己破损的神魂拉回了一部分回到体内，暂时控制身体，这才夺回一条命。他给天斗帝国的这三天时间，与其说是让对方考虑，不如说是给自己和千仞雪的。只要有三天，他和千仞雪的伤势就都能恢复过来，到了那个时候天斗帝国就是囊中之物。此时处于修补神魂状态中的比比东突然睁开了双眼，一道紫光从眼底闪过，在他的全力修补之下，神魂已经恢复了一些， 气息消失了，我留在唐三身上那一缕罗刹神念已经完全消失，这就意味着神念所寄体的海神神念已经完全消散。哼，唐三啊唐三，你的神魂果然强大，在被我完全击碎，肉体又被击杀的情况下，还坚持了这么久才散去，可惜呀，真是可惜了。哼，唐三的天赋确实在我之上，同时面对两个神却险些将我们一起击杀，他的智慧和实力实在是我无法比拟的，只差一点就让他成功的与我同归于尽。哼，可惜还是死在了我的手里。 重新闭上双眼，比比东嘴角处流露出一丝释然的微笑，他留在唐三体内的那一丝罗刹神念并没有带来半分警报，他已经完全放心了，就等三天后接收嘉陵关乃至整个天斗帝国。比比东又哪里知道，为了瞒过他，在嘉陵关元帅府议事大厅之中竟然出现了三个神的气息，不但化解了他那丝神念，更是强行将那丝神念的所有气息全部隔绝。唐三被罗刹魔镰穿透的伤口缓缓收拢，能够清晰地看到里面的肌肉和骨骼在快速地恢复着。当罗刹魔镰所带入他体内的罗刹神念和剧毒被完全净化之后，这个伤口已经彻底融合完毕，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地方了。唐三的心脏被比比东捏爆，必须要重塑心脏并且与身体完全契合，他才有复活过来的可能。此时食神与九彩神女手上融合爆发出来的白光已经升腾到了顶点，白光笼罩之下，那巨大伤口周围的肌肉正在剧烈地蠕动，一根根经脉在蠕动中从肌肉中钻出，在伤口处凝聚成一条条通道。 那金色的经脉看上去极为奇异，其中所蕴含的能量更是异常庞大，几乎是每一次能量波动，那些经脉就会延长几分，渐渐融合在一处。食神身上的黄色和九彩神女身上的彩色正在变得越来越暗淡，从他们身下升起的光环也变得越来越稀薄。很显然，宁荣荣和奥斯卡的这个武魂融合技的能量就要消耗殆尽了。之所以能够发动这个武魂融合技，除了瞬间领悟之外，就是两个人的武魂契合了。当他们得到最后一个魂环的时候，各自获得了一位神奇的青睐。但是他们却并不知道，食神与九彩神女在神界本就是少有的几对夫妻之一。当他们分别接受了两位神奇的选择之后，他们那原本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武魂也自然出现了神级的契合，也就是所谓的100%完美契合。否则他们又怎能利用武魂融合技引来两位神奇的暂时降临呢？其实说起神奇的选择，宁荣荣反倒是沾了奥斯卡的光。食神选择奥斯卡是必然的情况，因为奥斯卡是斗罗大陆上第一位食物系封号斗罗，而九彩神女却未必就要选择宁荣荣。宁荣荣的天赋虽好，武魂也强，但还没有到必须要被神奇主动选择的地步，除非她的武魂能够到达99级才有那种可能。九彩神女之所以选择她，主要是因为食神选择奥斯卡。作为妻子，她当然不能让丈夫单独传承，他们夫妻只要将神奇也传给一对夫妻，才能在神界继续处于同一阶层，永不分离。当然，此时奥斯卡和宁荣荣之所以能够直接引出两位神奇降临来发动这个复活之光，还有其他的原因。可不论是什么因素发动了这神级的复活之光，奥斯卡和宁荣荣本身的武魂融合技能量却并不会改变。也就是说，如果他们的能量最后无法支撑到这个技能完成的话，唐三依旧不会复活，而复活一个神又岂是那么容易的呢？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